爱家是李宗盛1992年为张爱嘉写的一首歌。彼时张爱嘉刚刚结婚，李宗盛就把对张爱嘉的情愫都带入到这首歌之中。很多年以后，李宗盛说，这首歌并非是一首情歌，而是唱给姐姐的。长几岁的张爱嘉在李宗盛入门的时候提供了很多帮助，李宗盛对他更多的是弟弟对姐姐的依恋。后来这个弟弟成为台湾音乐教父级的人物，张爱嘉依然会亲切地叫他小李。1991年，滚石公司的同事兼好友娃娃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异地恋，日常闲聊时他曾跟李宗盛讲过自己的这段感情。随后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情，他就把它记在满是油渍的餐巾纸上面，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 好友的李宗盛把这段异地恋经历写成了歌，送给了娃娃。由于歌词完美描摹了娃娃心中的感受，在录音棚唱这首歌的时候，娃娃几度泣不成声。最终娃娃凭借这首歌一炮而红，总算是没有辜负这一场梦。之后李宗盛停笔多年，2009年他同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了纵贯线乐队。九折复出的李宗盛在台北小巨蛋的最终场上演唱了自己的心血之作《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他为别人写过无数好歌之后，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挖出自我深藏的所有情绪，也让人感同身受。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故作坚强和伤春悲秋，他的一字一句平平无奇，

2003年，他开始着手写这首歌。人生苦短，还要面对失去与离别，但是这些都成了我们活过的证据。山丘这首歌给身兼负担、不善于抒发情感的和吕宗盛同龄的男人提供了一个出口。在他的歌声中，你不仅能听到他的故事，也能听到自己的故事。眼泪凝结在眼眶之后，你对那句年少不听吕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念，想必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今天节目最后是吕宗盛的凡人歌，他在歌里唱着别人，也唱着自己。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 到最后你会发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你是普通人，吕宗盛也是。听了这首他写给所有凡人的情歌，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编辑主持韩丽，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有雷阵雨天气。白天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上午适宜假日出行，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摇摆的梦想》，爵士乐在中国。弹琴的是获得22座格莱美奖杯的殿堂级大师 Chick Corea。这是98 Blue Note 北京的现场，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昏暗的灯光把周围人缩成一个个影子。稀疏的交谈声，桌子中央的铜色圆盘，远处蓝色幕布前的钢琴手，都彰显出他爵士乐酒吧的独特身份。 Blue Note 是爵士音乐史上最声名显赫的一个厂牌，同时也是顶级的爵士音乐现场表演机构，不但推出了无数爵士乐历史上最经典的唱片，每次邀请来表演的嘉宾也绝对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从1981年开始，俱乐部持续邀请爵士与布鲁斯音乐的名家前来演出， B.B. King、 奥斯卡·皮特森、 Dizzy Gillespie， 这些名家全部都是常客，而且把俱乐部都当作他们的家。 Telly 公司曾经专门出版过几张唱片，其中有 Dave Brubeck、 Oscar Peterson Trio 等大师的音乐现场。 Won't you stop and take a little time out with me? Just take 5. Stop your busy day and take a time out to see I'm alive. Though I'm going out of my way just so I can pass by each day, not a single word do we say. It's a pantomime and not a play. Still I know how eyes are.I feel tingles down to my feet when your smile that's much too discreet sends me on my way. Wouldn't it be better not to be so polite? You could offer a light. Start a little conversation now, it's alright. Just take 5, just take 5. It's a pantomime and not a play. Still I know our eyes are for me. I feel tingles down to my feet when your smile that's much too discreet sends me on my way. Wouldn't it be better not to be so so polite. You could offer a light. Start a little conversation now, it's all right. Just take five, just take five. Just take five. Just take five. Just take five. 作为在纽约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Blue Note 很早就意识到了爵士在海外也有很多的听众。从1988年开始，他进入了米兰、东京、大阪、名古屋、夏威夷，北京店是最新的一家。爵士乐如同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产业一样，张开怀抱热烈地拥抱中国。不过这却不是爵士乐第一次拥抱中国。在一个世纪以前诞生不久之后，爵士乐就曾漂洋过海，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展。爵士乐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新奥尔良，那些血液中带着舞蹈细胞的黑人乐手用越来越多摇摆节奏组成了二四拍的爵士音乐。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爵士乐漂洋过海来到了上海。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奥斯邦带来的爵士乐随着电波飘散在老上海的洋房和里弄，使上海人开始接触到这种全新的音乐形式。1933年，百乐门舞厅开张，标志着上海都市娱乐业鼎盛时代的到来。洋人爵士乐队 和菲律宾乐手活跃在百乐门及上海各大舞厅。老上海的爱乐者钟情起这种有着浓郁都市情调的音乐，并开始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爵士乐。上海作为中国爵士乐活动的发祥地，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多样的音乐元素，并使爵士乐与中国音乐相结合，创建出具有东方韵味的爵士音乐体系，给人们以更多更美的音乐享受。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连我关怀，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连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让上天赐回来，庭前春花为你开，两上眼子一回来，哎哎，庭前春花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春花为你开，两上 空间拉回到中国的首都北京。80年代，刘索拉、刘源、崔健等人在爵士乐上的动作，让这一音乐类型重新回到了中国。 所以特别是一些爵士音乐，他们可能一年要演200场演出，或甚至更多，300场演出。我们乐队人都是爵士音乐家，他们看不起摇滚乐，他不跟我聊音乐，他们觉得最伟大的音乐就是爵士音乐。所以我跟他们谈论歌词，他们根本无所谓，我唱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无所谓，没关系。 不过他们却没有能够快速让中国人对爵士不陌生。1996年，北京第一家爵士乐俱乐部 CD 咖啡开张。尽管每到周末，俱乐部当中都挤满了对爵士乐感兴趣的乐迷，但北京的市井文化和爵士乐的都市情怀并不相称。一时的流行更多来自于人们对爵士精致标签的追捧，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更新鲜的流行音乐到来的时候，出现在 CD 咖啡的人越来越少，本土爵士乐手失去了交流和切磋的舞台，爵士乐在北京被迫被打入冷宫。直到2006年，中国爵士音乐家刘源在后海开启了东岸咖啡，北京的爵士氛围才又慢慢形成。第二代爵士音乐家例如孔宏伟开始用自己的力作表明对爵士音乐的态度。 波折发展时，上海这个更适合爵士乐的城市，一直有不少爵士俱乐部共存。有着近20年历史的 Cotton Club 是上海最老牌的爵士酒吧。从台湾来的 CJW 爵士酒吧在上海开了2家连锁。上海人熟知的演员林栋甫开的 House of Blues and Jazz 也凭借装修和音乐自带流量。但最终在行业内提到上海爵士这样的关键词时，首先想到的是由任宇清在2004年开的本土爵士俱乐部 JZ Club。 那天我就坐在酒吧里演完出，然后我就在想酒吧的名字的时候，当时我还有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然后就是我们想叫什么名字，想什么，然后说哎，就叫 JZ 吧，因为叫 Jazz Bar， anyway 就是太多，把 A 和 Z 挑掉 JZ， 然后其实是非常黑人俚语的一种 Jazz 的一种称呼。 上海是中国最早有爵士乐氛围的都市。70岁的上海老奶奶在早餐的时候用刀叉向嘴中递鸡蛋的画面，充分地说明了上海文化氛围会更容易接受来自海外的爵士乐。因此，在上海爵士俱乐部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一些。那么，同样是以爵士乐入手 ，JZ 为何会脱颖而出呢？原因在于，相比于其他 club 更重视自己店面经营的时候，任宇清的思维在推广爵士乐上。 前两天我们一直在做一个东西，做一个东西叫做 I Love Jazz。其中我们找了周迅、汤唯、徐静蕾，把所有的我们这些朋友，大家一起来说爵士。 It's got a start and an end and a heart and a friend to it.I love jazz. It's got a style and a trick and a smile and a kick to it. I love jazz. Well, it come up from the Southland and it soon spread all around. It made the people sing and dance when they heard the brand new sound. It's got a man and a miss and a plan and a kiss to it.Jazz. It's got a happy feeling that I never felt before. It's got an extra special something that no other music has. Oh, it's got everything and I love jazz. Well, it's a permanent rage and it hits every age. Start you tapping your shoes, start you chasing the blues. Make you happy within, makes you glowing without. Just follow the band and shout. 俱乐部是爵士乐的生长之地，但是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爵士乐，走进俱乐部还需要一个面对更加广大的观众的平台。电影《爆裂鼓手》的出现让不少人知道了爵士，而音乐节的存在则是给大众一个亲自感受爵士音乐的机会。2005年之前，中国的音乐节只有迷笛。任宇清在那一年大胆的决定，让在本土没有太大市场的爵士成为一场音乐节。爵士上海音乐节应运而生，成为了现在中国三个最老牌的音乐节之一，也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到爵士乐。 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 你也这么想的。 有时候没有电视，有时候没有地， 爵士名伶 Nina Simone 说过，爵士乐不仅仅是音乐，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正在咖啡店工作的你，可能会突然听到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音乐。回家的地铁口，一个把礼帽压得很深的人正吹着忧伤的萨克斯。晚上约会的餐桌上，伴随着远处钢琴传来的音乐，男朋友掏出了钻戒礼盒，这些情景都提升了爵士出现在日常当中的可能性。而当这种可能的频率逐渐变高，在中国走进爵士音乐节、爵士俱乐部的人也会逐渐发现爵士音乐的魅力，爱上这种充满未知的即兴音乐。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摇摆的梦想：爵士乐在中国》，撰稿编辑郭鹏，播音郭鹏，制作郭鹏，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